我哋曾经以为自由就好似空气，随手可得，取之不尽。今日的香港，真相变得越来越难能可贵，大家感到一份叫人窒息的感觉。我们就知道自由是要付出代价去争取，一起行动捍卫自由，订阅《苹果日报》。 当西方仲是大混战啦、蛮族入侵啦、部落战争嗰阵时，点解中国已经有咁早熟嘅政治？所以我就系话，大家要把握住第一条中国史嘅主轴系乜嘢咧？就系、是、一头一尾，嗱，好重要啊！我哋咧就系、忽略咗个头，就系、重视个尾。个尾系咩咧？就系、由清末开始嘅近代史，晚清嘅变革啊、甲午战争啊。一路到呢、這个再数前啲1842年鸦片战争开始，割让香港，中国进入面对西方列强嘅一个挑战噶啦。咁呢个就系尾啦。个头系乜嘢咧？个头你一定要认识嘅，其实系由春秋战国到秦朝呢一段历史。如果你由头入手，我以前读嗰啲已经还翻晒俾呢个中学老师啦，唔再记得啦。咁我要重新再入手，咁点啊？咁样一头一尾，我建议大家。一头一尾就是春秋战国，然后秦统一这一段叫做周秦之变的历史，一定要深读。深读我的意思是即是要有深入的认识。第二个大变革是什么？就是晚清之变革，就是这个的鸦片战争，由香港割让作为起点。一头一尾的变革就是主宰了今日的中国大陆的政治体制、政治文化、社会心理等等。你要理解为什么中国大陆是这么严苛的一种对官僚体制的不信任啊，对人民的监视啊，包括巨细无遗的户籍制度，温家宝废极都废除不到的户口制，是不是共产党的邪恶呢？这样你要明白，共产党实际上都是中国文化的产物，不是马克思，不是列宁的产物，它是将中国文化里面的一些元素将它发挥到淋漓尽致。这个就是我们理解今日中共管治的一个很重要的进路。 嗱，翻嚟最後一節啦，今晚嚟敦道證交所請到徐家健教授嘅， 你好， 嚟上嚟啦，咁啊即 係， 我哋頭先講到咧，留島不留人啦，係攬炒嘅嗱，阿健攞張 graphic 再出嚟睇嗰次，即係經濟攬炒學啦，經濟攬炒學，大家睇到啦，係咪先？啊，再講一次啊，咁咧就。點解見唔到國安法呢？因為國安法都融合咗喺嗰啲攬炒嗰啲蔬菜裏面啦，咁所以你睇唔到嘅，起鑊嘅時候用咗噶啦。咁啊，而家咧再加咧，特朗普簽署嗰個叫做咩啊？香港自治法案，咁咧就係攬炒開始。咁但係咧，阿教授嘅分析話，未見到咧係經濟有特別嘅波動。 係 啊，今日7月16日啊，7月1日開始，經濟未有特別嘅波動。今日恆生指數跌咗510點。510點咧，其實就2% 啦，就係喺香港咧就見慣風浪啦，濕濕碎啦，係咪先？ 同埋即係如果有原因嘅，因為疫情係惡化咗啲。 不如大家睇下今日就再擔心多啲，就唔係恆生指數，係今日多咗63個新 case 啊！而家6點鐘之後咧。如同死市，如同鬼域嘅香港啊！咁啊喺外國朋友唔喺香港，你唔知道啊咁就。但系咧，我話俾你聽，而家係如同死市，係鬼城嚟噶啦。6點鐘之後，今日根本只係可以做外賣，所有酒樓乜嘢都 close 曬噶啦。係 啊。 Anyway， 我哋即係點頭先你提到留島不留人， 係 嗰個問題。你話部分嘅大陸人，佢哋都係斯文嘅中文，翻 I band 嘅嗰啲。本來可能都對中共政權有啲嘢不滿㗎啦，咁但係咧，即係佢亦都唔係大媽，就唔會通街屙屎屙尿啦。咁喺舊年反送中運動期間，部分受到粗暴對待 ，OK， 俾人指罵，只一聽到你嘅口音唔係香港人嘅，咁但係咧應該咁講，舊年反送中即係呢個送中法，以及到今年嘅國安法，其實都係一樣嘢㗎，即係香港人。阿健，唔該，攞張畫嚟睇下。 你哋睇到咧呢張咧就係、是。免於恐懼的自由 freedom from fear、okay? 有個美國的插圖家叫做 Norman Rockwell Norman Rockwell 在1943年的時候畫的他這些畫就是以前為什麼叫插圖呢他是雜誌封面來的畫得他的他用 detail 過照片的即是個解像度啊，用今日用解像度是很成功的。其實香港有很多即係我哋叫做嗰啲用品啊，杯好啊、碟好啊，甚至嗰啲咁嘅餐紙都好啦，或者啲畫你都見到 Norman Rockwell 話，的確係經典嘅。如果即係將來有機會可以講個幾鐘頭都講唔曬啊，講 Norman Rockwell。嗱 ，Norman Rockwell 依張畫咧，嗱繼續 show 出嚟睇啊，佢咧就係有一個爸爸媽媽咧。就暗嗰兩個仔女瞓覺，係、okay? 個冚被， 冚被啦 ，OK 喺閣樓上邊，大家睇到咧喺左上角 ，OK 啊，佢叫喺啲閣樓咧，喺啲屋咧，美國啲屋或者加拿大啊、英國啲屋，佢閣樓係斜啲，係金字塔頂啊嘛。咁佢爸爸揸張報紙咧，就係1941年12月8日、7日啊嚇，就日軍偷襲珍珠港嘅，咁就知道戰爭來臨啦。戰爭來臨啦，大家都驚，因為佢成人，佢係驚細佬哥，佢都好擔心。成日細佬哥未必知驚，但佢都要暗去瞓，幫佢冚被。其實香港人都係有依種恐懼。我哋怕送中，我哋怕國安法。送中時候，因為我哋對中共嘅司法係完全冇信心嘅，實在太多例子啦，令到我哋係覺得係冇信心嘅。OK，跟住我哋要睇下送中之後。就有而家國安法，同樣話最終極嘅係送翻去大陸。佢就咁講，佢話仍對於嚴重的案件咧，中央咧係有呢個管轄權嘅，即係話送翻大陸審啦，送翻大陸踎監啦，邊個唔驚啊？ 就算香港審個刑期咁長嘅，即係同一個行為，你用。以前香港的法例去落 charge 同埋用國安法去落 charge， 個刑罰重咗好多嘅時候，咁都驚啦。同埋我唔知道你邊一樣嘢掉跌落去啊嘛。 係啊，而家嗱，第一我哋唔知邊樣跌落去。第二，你有嗰個法例咧，就算冇 court case， 正常嘅人都係驚嘅。正常人都係驚嘅。何況你有何況你而家任你去 interpret 嗰個法例。咁、仲有喺7月1日嘅時候拉用國安法拉咗10個啦，喺我哋一般嘅人即係、就是、市民心中嗰啲幾件事，其實都係可以用普通嘅刑事案、刑事罪行去拉佢嘅。咁、另外就仲有舉白紙都可以話拉你啦。我而家唔係嗌港獨，唔嗌自治，我唔係嗌雙普選，我唔係反乜，我揸張白紙你都拉。OK， 咁嗰個恐懼。是真實的。咁舊年在大陸人嗰啲邊，即係我會覺得即係你係有打大陸人啊。 係， 但係我睇喺中環發生嗰啲會唔會係比較 isolated 嘅 case 咧？俾人指罵，而真係打嘅咧就係喺街頭裏邊咧，有啲都唔知咩人嚟嘅，即係咩人嚟嘅。咁咧就攞住架咁嘅手機埋去影人哋 close up 大頭相。即係無端端， 即係通常都事出有因嘅。 係啊，咁就 無端端 係。而且黑衣人裏邊咧，係可能部分咧都係好複雜嘅，都唔知咩人嚟，黑衣嚟噶嘛，大家著曬，你都唔知係咩人嚟嘅。一個打開，就其他人咧，有啲後生仔咧，佢哋唔夠聰明啊，即係就係 follow 一齊去打，咁咪俾人影曬咯，拍上曬去咯，係全世界喺，尤其是喺大陸宣傳同埋喺海外宣傳咯，講到啲人係好暴力嘅，即係。大陸人被毆啦！哇，咁你又點睇咧？ 我點睇啊？佢哋呢方面係個輿論好，或者係個包括啲文宣係相對成功㗎。其實即係有啲所謂藍絲 group 裏邊係經常會傳呢啲咁嘅短片啊，又或者啲咁嘅資訊咧，就真係俾佢哋感覺到嗰啲黑衣暴徒咧係好暴力啊，好唔講道理啊咁樣嘅。咁你咪變咗個社會更加撕裂咯。咁頭先講翻留到不留人呢個命題嘅話就是說，就係話即係 that's why 頭先我之前講到話阿雷鼎明教授覺得，喂你走整走送走呢30萬人， 冇咗呢啲咁嘅知識分子，你當社會咁撕裂嘅時候，佢哋走咗嘅話， 咁咪應該靜曬噶啦， 靜啲咯，咪大家和諧啲咯。咁即係所以佢即係有一班人係包括香港人，係有呢個睇法係唔出奇嘅。 講開咧就係、是我每一個嘉賓，其實我哋啲嘉賓咧都係好叻、好有見識嘅人。OK， 我都想問佢一個問題，因為你哋有見識。即係我哋睇到頭先講開大陸人咧，佢部分大陸人對香港好反感 ，OK， 因為香港人再唔係用佢哋嘅行為去判斷佢、，instead 咧係用佢口音， 好奇怪㗎，佢哋會講尤其是去過美國受教育嘅一啲朋友，喂，你哋嗰頭話民主自由爭取呢啲嘢，喂，唔係喎，你周圍打人喎，嗰啲好暴力喎，你都唔係講民主自由嘅，即係佢會用翻呢一個喺嗰一刻，佢會用翻呢一個咁嘅説法。去指責香港人。 可以理解。我如果你問我，是可以理解的。Okay， 但是當他再深思一層的時候，這些事件普不普遍呢？ Okay？ 是 的。就是在中環這樣去，即是會不會個別年輕人衝動，或者好話唔好聽，鬧佢哋嗰啲黑衣人都係鬼嚟嘅。 同埋你又唔知個，即係前文後理。有時你所謂有圖有真相，但係就算你有埋片啊，咁但係你唔係真係成個過程錄曬噶嘛。咁所以係好容易斷章取義啊，曲解咗嘅咯。咁即係造成唔少嘅誤會嘅咯。 係一第一咧，呢個此其一咧。第二我真係好想問 ，OK， 你喺美國住咗咁多年啦嚇。即係喺我眼中咧，由舊年反送中到今年依、這個我叫做武漢肺炎 ，OK 仲有去到而家國安法 ，OK 喺海外嘅華人，咁我哋即係縮窄佢啦，美加嘅華人咧，似乎咧藍絲係多啲嘅喎，華人多數包括香港人啦，仲有一啲好費解嘅咧，就係佢哋似乎係用咗中共嗰個角度去睇。甚至有些入籍多年的人呢，我看不到他會有任何同理心啊！無論對香港的運動，以及對這個美國今次死了13萬人，我看不到，我未聽過一個，我再講一次，我未聽過一個在美國的華人，入籍的華人有任何同情他們的國民，死13萬300万人中招，就是死13万人。冇喎，佢哋只係話：哦，繼續同中國友好啦，繼續。我好奇怪，到底即係我唔想講呢啲嘢嘅。你當自己係美國國民，還是係仲係中國國民呢？即係你，我估你會遇到好多啲咁嘅嘢啦。 佢唔係嗱，我我又唔敢講。我認識有一啲喺美國入咗籍嘅中國人。他是不喜歡中共的，因為尤其 是有一部分我認識的，他是因為八九民運的時候走的，他們是會的看法跟你剛才所說的有些出入，但是你剛才所說的也是有一個絕對不少的部分是有這樣的想法，他們又就真的幾撕不掉個中國人的身份，他覺得我移民，他不會當自己是美國人，他有時會講是美國人，但他心想的時候，思想思維或者他們平時的生活習慣，不是真的很融入到個美國的社會，又或者接受他的價值觀，當自己是美國人這樣。第一代的移民 是普遍有不少是有這個狀況 的。但是除了是唐人街那些之外呢， 不止的，其實我告訴你， 教育水平很高，很專業，都是這樣， 都有是這樣 的。我用唐人街心態呢去形容，有些人問我，湛國陽，為什麼你說唐人街心態？我現在告訴你什麼叫唐人街心態。唐人街心態，你看到我們這些不是移民了的人呢，他的眼光是不同了的，即部分人不是全部，他是覺得你是低等過他，我們沒有移民到嘛，即係佢會覺得你低等過佢，部分唔係全部啊。第二，佢喺生活嘅 style 上，佢可 and 佢嘅工作上，佢覺得高你香港人一等。所以佢哋甚至係睇唔起香港人咧。你確 去爭取民主，他認為香港人是不 deserve 有民主的，那我覺得很奇怪。其實香港的民主運動、抗爭運動，儘管有些我們不願意見到的東西，掟汽油彈那些暴力我從來不鼓勵、okay? 儘管有人投訴我說我鼓吹暴力，這些是無告、有藍絲人士的投訴本節目說我鼓吹暴力，不知道哪裡哪句說話說出暴力、這些絕對是謊言來的。但是你會看到就是會不會是阿 Q 精神呢？阿 Q 即是你在這裡，你在美國住了，你知道種族歧視也都是真正地存在、OK， 會不會種族歧視逼到他們呢？白人看不起他們、他們一定要找回人看不起，像阿 Q 那樣，人家欺負他，他會欺負尼姑咯、這些海外 well educated 的華人會不會都是阿 Q 呢、我很奇怪、第一他看不起香港人去爭取民主，他自己是得到民主的保護、他們也都得到三權保立、三權分立的保護、美國第憲法保護了他們、第一憲法 保障了人、這個言論自由、第一憲法修第一修訂 First Amendment 是保證了他們的言論自由、為什麼 他們可以做我們不可以做呢？很奇怪的、OK？ 那即而且呢他們在很高水平的人呢、他分不到呢什麼叫中國國民、什麼叫做華裔人士、是分不到的，是分不到、也都不知道什 麼,、什麼 叫做三權分立的，很奇怪的、如果這些 ABC 知不知道呢？即我相信有言論自由，但我不會跟你討論，因為你沒有資格。我說多次，你沒有資格、因為你連基本的東西你不知道三權分立、你不知道美國憲法是保護了你，你不知道美國歷史裡面其實他爭取民權的時候、可曾不是血腥風雨、他南北戰爭、美國獨立戰爭死了幾多少人，南北戰爭死了幾多少人，六十年代、五六十年代爭取平權 運動， 又可曾不是血腥。點解做到博士、專業人士、英文講美國口音的華人、香港人，是完全咁無知嘅呢？如果你咁無知嘅時候，我覺得我冇需要同你討論嘅、我嘥氣嘅、同埋我好奇怪，點解你喺我哋面前認自己 American？ 點解你對你自己嘅國民死咗十三萬，人數多過第一次世界大戰？你哋會無動於衷嘅，點解你哋冇同理心嘅？點解你哋咁冷血嘅？啊，加拿大嗰邊又係，加拿大死八千幾人，你哋嗰啲 Canadian Chinese 或 Chinese Canadian 點解係咁即係完全冇同理心嘅？咁你好難怪人哋話非我族類，其心不異。你點睇，教授？ 我點睇啊？因為我熟悉美國多少少啦，個政治環境。佢事實上有一扎人係覺得政府處理得唔好。 依個係事實，特朗普處難辭其咎。 又唔係淨係佢嘅，因為除咗佢之外，佢講啲嘢出嚟就唔好聽啦，咁所以入咗佢數咯好多。咁但係其實每一美國聯邦制度啊，唔同個地方咧個做法可以好唔同嘅。咁譬如以我所知，紐約佢之前做錯一樣嘢，就係點解會咁多人死呢？就係即係呢啲人一般香港人唔會知嘅咯。佢就係怕個醫院 capacity 唔夠，於是乎開頭嘅時候有一扎老人家好似有病，點樣處理呢？懟曬佢去老人院。 Oh my god！ 咁於是乎咧。就在個即係好多老人聚集的地方咧，嗰度死咗好多人。 係係係，即係嘔死啊！ 佢真係中咗招嘅。 係。 咁於是乎，同埋佢哋高危噶嘛。咁於是乎，你再去擺佢啲安老嘅地方嘅時候，咁咪感染埋其他老人家咯。嗰啲都高危噶嘛。咁咪有一扎人係咁樣死咗嘅。咁所以唔係個個州係咁樣嘅。咁所以係你所以話係冤有頭債有主。他哋會覺得，喂，我政府做得不好，於是乎入了政府數，就冇諗咁多，究竟個 源頭喺邊度？ 源頭喺邊度？ 點解會發即係會係發展成咁樣樣？會去咗美國咁樣樣。咁呢個就其中一個佢哋即係唔係話啱定唔啱，只不過係即係講翻佢點解會咁嘅睇法。呢個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咧，呢個係比較可能敏感少少嘅啦。就係話點解佢哋會覺得香港人爭取民主嘅話？點解佢好似覺得喂，即係你哋話睇唔起你或者咩咁？咁我記得有套戲咧，佢嗰個 plot 個雖然係一套電影啦，咁但係有裏邊有啲真理喺度嘅，就係講即係塔倫天奴一套戲啊。咁就係講有個黑人。咁有個黑人就係奴隸嚟嘅。講係好多年前噶啦，奴隸咁佢就變翻一個想變翻一個自由的人咁樣，咁佢喺個旅程裏邊咧，就係、是有個白人就揾咗佢，跟住一齊去做一啲好似去點講啊？嗰啲係捉一啲政府捉唔到嗰啲人，然後就交俾政府咁樣啦。咁去到一個白人南邊嘅屋企，咁嗰個南邊嘅白人咧就係、是DiCaprio 係乜嘢啊？ 迪卡比奧 做嘅，咁佢就有個奴隸嘅。 你拉高少少， 好啊。咁佢有個奴隸嘅， 咁就冇卡氣嘅。 咁佢有個奴隸嘅，那個 character 裏邊。咁嗰個奴隸咧，就係、是、Samuel Jackson 老出名噶啦，即、就、係、是、經常拍《塔倫天奴》啲戲嘅。嗰、那個係一個黑人嚟噶嘛，佢個奴隸嚟噶嘛。咁但係佢作為一個奴隸 ，serve 幾代 serve 同一個主人嘅白人。OK。但係佢當遇到另外一個，佢覺得自己係高等嘅黑人。雖然佢都係一個奴隸。但係佢面對另外一個黑人嘅時候咧，佢嗰副嘴臉咧，佢係睇唔起嗰個黑人嘅咯。 係。 咁美國硬唔中意佢種族嘅嘢好，硬唔中意佢一啲唔同嘅問題好，佢就有呢個咁嘅膽識，有呢個洞察力，就講翻出嚟係幾唔政治唔正確嘅啦，就係話即係。佢自己都係身為一個奴隸嘅時候，佢覺得自己一個高等啲嘅奴隸， 係， 於是乎就會睇唔起，即係你嘅繼承應該有同理心噶嘛， 係， 大家都係黑人， 係， 大家都係奴隸， 係 嘅時候，你會互相幫佢，但係佢唔係，佢覺得自己喺個家喺個白人屋企裏邊，佢一個總管咁樣嘅，雖然佢係奴隸，但係佢就覺得自己一個高等嘅奴隸，就睇唔起一個低等嘅奴隸，咁樣，咁有呢個心理係。我不敢話係頭先嗰個 case 係 exactly 係同一個情況。 我哋唔欣賞 嗰個電影，咁但係嗰個電影出嚟嘅時候，好多人去評呢部電影咧，都話佢呢個心態寫得很好咯。 係呢、這個係好不幸嘅 uneasy truth。拉長少少，唔該。或者好不幸嘅 uneasy truth。咁即係我講翻就係、是、呢批華人咧，好多都係理工科背景。 係， 唔係 science 係 technology，我要分開啊。science 同 technology 係唔同噶。OK，佢哋當然佢會講到就話，佢哋經常咧，即係唔係個別噶，為中共政府今次武漢肺炎係開脱，係講得好犀利。你攞啲 science 論文同我講，我梗係唔夠你講啦。我唔係讀嗰啲嘢噶嘛，我個 degree 唔係 science 嚟噶嘛。咁喂。我係梗係唔夠你講啦，我不如就唔講。即係佢哋為中共政府開脱得好犀利啊！我就好奇怪，我唔知道到底即係好似你講我係心理還是係我唔知啊！我希望我係咪有 agenda 咯？我 諗咁樣啦，同埋個資訊佢哋接收咯。 係 嗱，你喺美國 英文 㗎， 嗰啲係英文㗎嚇。 嗱，你美國嘅時候，你比較容易。接收得到美國裏邊政府做得唔好嘅嘢， 係。 咁但係就唔係咁容易接收得到，內地政府或者政策人做得唔好嘅嘢。 啱，嗱，你頭先講到美喺紐約佢哋政府做錯嘅嘢咧，所有政府都做錯嘢，因為人就會做錯嘢，所以我哋有三權分立，甚至四權分立。 做錯完之後點樣咧？係 啦，你睇到美國傳媒對美國。各級政府、各級權貴的批判都是不留餘地。同樣，點解我哋對中國政府的批判 你哋會覺得我哋刻意去踩中國政府呢？我好奇怪喎，點解啲咁嘅well educated 嘅啲華人啊，係會咁 double standard 嘅咧 ？OK， 不過唔緊要，如果你哋喺美國、喺加拿大或者喺其他國家受到不公平待遇，因為你嘅種族，我係會為你發聲嘅。湛國洋唔係 double standard 嘅，只一種 standard。我相信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如果你在美國、在加拿大、在澳洲受到不公平、種族歧視，我是會為你發聲的。不過咁、我再健可唔可以 show 出嗰張文字版出嚟？張文字版講啲乜嘢咧？喺 show 咗啦嚇。OK， 我想提醒嚇。在1941年咧，偷襲珍珠港，日軍偷襲珍珠港之後咧，美國、加拿大、澳洲等政府咧，將所有日本裔嘅移民拉曬入去集中營，佢哋嘅財產充公。喺戰後，所有呢啲政府咧，都向日裔嘅僑民、日裔嘅移民係道歉同埋賠償。我相信歷史咧。是不會簡單地重複。我希望我但願政府這個歷史是不會重複的。我亦相信呢，以國家級層面的再做這些事呢，是不會再發生的了。自從第二世大戰，亦都自從1965年的民權運動呢，美國已經改變了很多了。今天呢，起碼在憲法法例上，種族平等是受到保障的，起碼是可以做這件事的。實行成點呢？當然是有爭議，不完美，絕對是不完美的。但是起碼憲法的保障已經是比以前，比70多年前是做得很好的了。大家，我總之希望不會再發生當年將日裔移民。咁阿教授，既然請你嚟，做少少時間，我問你一樣嘢。咁有朋友咧好想知道，因為佢話阿教授上嚟，我想問啦。 好。 咁而家去全球化會唔會令到通脹更加嚴重啊？因為呢啲嘢唔可以平啲啦。 會有呢個可能嘅。 係。 你通脹嗱兩樣嘢啦。咁咩為之通脹？你嗰個唔係通脹嗱，你印銀紙會通脹。咁你因為去全球化，所以啲嘢貴咗嘅話咧，嗰樣嘢又唔係即可能相對價格，我哋唔係叫通脹嘅，但係啲嘢會貴咗咯。冇以前咁平， 冇以前咁平嘅。O K， 仲有一條就話中美相爭，邊個會得利？而家 中美相爭啊， 係啊， 或者啲歐洲啊啲國家咯。 哦， 即係佢係咯，即係如果佢兩即係通常呢啲。爭嘅嘢，大家都係要付出個代價嘅，咁即係通常旁邊嗰個會係容易啲得利咯。 哦，歐洲國家，好啦，咁我仲有條問題咧，即係我都引述啲， 又或者其他發展中國家 咁國嗱頭先講咗啦，點解即近期樓市仲會升啦？講咗啦，咁國際退勢大。恒生指數會唔會越嚟越以恆生指數成分會唔會越嚟越染紅？ 一定會啊！ 一定會。OK， 仲有啊，而家仲有好多即係喺美國上市嘅 中概股， 係啊，中概股係翻緊嚟噶嘛嚇。OK， 仲有想你醒一醒佢哋喎，點樣預測香港股市中長期整體發展？ market 啲人其實唔擔心個股市嘅。 係 嚟緊嗰幾年係唔覺得會有問題嘅。 好嗱，大家聽住啊，股民啊，嚟緊幾年就唔會覺得有問題。係 啊， 但係有啲上落就無可避免㗎啦。OK， 咁啊，即係好多謝教授啦。OK， 我哋今晚講嘅嘢咧係即係教授代表佢嘅，我代表我嘅，即係唔好有啲乜嘢就賴埋教授啊。咁咧就歡迎各位投訴，如果覺得小弟有任何鼓勵暴力嘅。咁啊，即係歡迎你哋投訴。仲有咧，而家由於呢個前特首梁振英咧，即係拎咗100萬元出嚟，咁咧就即係有邊個違反國安法嗰啲啊，即係歡迎各位賣友求榮啊！ 賣有求榮啊！OK， 即係呢啲全部是事實的鋪陳啊，冇任何誇張。OK， 賣有求榮咧呢樣嘢咧喺人性裏邊咧係存在嘅，係經常嘅，經常發生嘅。OK， 咁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啦。啊，咁就喺外國嘅華人喺今晚又諗下啦，到底點解你哋對部分華人啊 ？OK， 點解你對自己國民？的死亡是沒有同理心那麼冷血的呢，可能站個陽看錯的、啊、可能是看得對的、哦、那你們有什麼意見留下 OK 留下、嗯、好繼續我們的轉數快是6809941 6809941，另外我們的地址以及支票抬頭以及劉世良的 Patreon 看著了、哦、OK今晚節目時間差不多，多謝教授啊，多謝教授，冇咁樣咁樣，係啊，誒咁嘅疫情之下，教授都上嚟咧，都係對我哋城寨同埋彌敦道正教授嘅支持， 大家 多謝，同埋教授嘅見識咧，即係啟發咗我好多，到底係點樣嘅？ 交流下， 好多謝，好，拜拜， 拜拜。